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嗯，张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嗯，那今天呢，我们是继续呢说养生化健康。那今年的这个冬季啊非常有意思，尤其是北京哈，几乎就没有下雪。 对， 就根本就没下雪。 嗯， 前些时候下雪呢也是绕着北京下了一圈，北京还是没下。 对， 所以造成今年呢咱们北京的得流感的人呢特别多。 对，张老师听您的声也是感冒的声。 对，好像也有点儿。 嗯， 但是呢虽然说现在呢得流感的这个百分比有所下降哈， 嗯， 但总体来讲呢确实跟往年比呢是居高不下。 对， 那么作为流感和一般的感冒它是有些什么样的区别呢？ 嗯，流感啊和普通感冒的不同点呢在于，首先来说呢就是这个病毒的类型是不一样的。 嗯， 那么得流感的人呢首先他是要有一个传染源的，就是您呢是接触到了那个流感的病毒， 嗯， 传染给您了，那么我们得的就是流感。哎，那么如果不是因为这个流感病毒引起来的这个感冒啊，那就是普通的感冒了。 嗯 嗯，那么普通的感冒呢就是一般的病毒引起来的这个感冒呢，首先它的传染力不是很强。还有一个呢就是普通的感冒呢我们听众朋友的症状呢不是那么的严重。比如说我们会有咽部的一些发干呀痒啊这样的症状，然后同时还会有我们医学上叫做的卡他症状啊，就是咳嗽流鼻涕打喷嚏，卡他症状就是流鼻涕打喷嚏，就是这样的有一些渗出的一些这样的症状，哎，同时会伴有一些咳嗽啊这样的症状。那么普通的感冒呢可能成人呢就没有全身的这个症状，也不会有太严重的发烧这样的症状。 嗯， 哎，那么普通的感冒一般也是病毒引起来的啊。我们听众朋友用一点抗病毒的药啊，或者是普通的这个中药的感冒药哈，可能这个症状呢就逐步的会缓解， 嗯， 病程不会很长。 比如有些人呢，经常和吃一点什么板蓝根呐，啊， 哎， 感冒冲剂呀， 啊，哎， 什么的就过去了。 对， 嗯， 啊，但是。这个流感就不一样了。流感病毒呢它是分型的啊。那么我们流感病毒呢分为4个型甲乙丙丁啊。那么我们要是被流感病毒感染了以后呢，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病呢就来势比较凶猛。一般它有1到3天的潜伏期。你比如说我们人你比如说去了一些这个商场啊电影院呀或者是这个餐厅，就是公共场所人员比较密集的地方啊，尤其是大人带着孩子去了这个火车站呀这种机场去旅行的这种情况下啊，人口密集的地方就更容易被感染。那么这个流感一旦得了以后呢，这个全身的症状呢是比较严重的，而且首先呢会有一个发烧的症状，体温也比较高，可能呢会有39度，甚至是这个39度以上的这个体温。 哦，这么高哈。 哎，而且呢这个时候我们会有畏寒，就是感觉到全身冷这样的一个症状，然后还会有这种就是发冷发热这样的症状啊。冷起来呢会比如说穿很多衣服盖很多被子都会觉得冷，然后呢会有这种发热的这个症状，还会有这个全身的症状，就是头疼头晕很厉害，而且还有一个典型的症状呢就是全身疼痛， 四肢的这种酸痛这样的症状。当然这个卡他症状肯定是有的啊，流鼻涕啊，打喷嚏啊，这样的症状。那么高热持续3到5天以后啊，那么全身的这个症状呢，会逐步的减轻。但是这个时候呢，咳嗽这样的呼吸系统的这样的症状呢，会逐步的加重。那么就是在病毒感染的这个基础之上呢，会有一些呼吸道细菌感染这样的症状。那么根据这个临床表现啊和病情的这个轻重呢，流感呢，我们可以把它分为单纯型的，分成为肺炎型的，分成中毒型的和胃肠型的这四种。那么如果轻症的呢，可能2到3天它会恢复，如果重症的话呢，可能就1到2周了。有的人呢病程呢还会牵延到1个月以上啊，有的人呢还会并发这种肺炎呀，尤其是并发中毒的症状的时候，比如说是孩子或者是老人啊，体弱的这种人，其实这个流感呢也是会危及到生命的，尤其是像甲型的这种流感哈，甲流其实症状还是非常严重的，如果治疗不好的话，还会导致这个人急性的肺纤维化，真的会危及生命， 而且。如果真是得了流感的话，不要自行用药哈，要到医院去呢，在医生的指导下来用药。 对， 据说呢，它有一种特效的药叫奥司他韦啊，现在医院呢可能大量在积蓄这样的一些药品，因为它用量比较大嘛。 对。 所以通过您的讲解啊，我们知道一般的感冒和这种流感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病情做相应的治疗。反正我的这个体验就是什么呢，冬天啊，真的一般的感冒啊，我说是不要着凉。如果你要是感觉你特别冷，被冻着了，得，那这个很有可能就是一般的感冒。一般你觉得你穿的都挺好，也没着凉，但是突然就感冒，这有可能就是你到什么场所传染上的，这很有可能就是流感。 对，就是普通的感冒呢，它一般在冬季它是风寒感冒， 对， 就跟您说这个着凉有关系，对，那么这个流感呢，它是流感病毒引起来的，它是有传染源的， 对， 所以这个我们在这个冬季要预防感冒的话啊，尤其是老人跟孩子，在这个阶段尽量减少去公共场所，这个是非常非常必要的， 是的，所以呢，一定要注意啊，千万呢，尽量啊，别被传染上流感，因为这个传染上流感的话呢，一个是治疗起来呢比较的困难哈，也是真的挺折腾的， 对， 也挺痛苦的啊。 而且 如果千言不愈的话呢，还会引起其他的病症。 对，尤其是老年体弱的人，一旦发现有流感以后啊，我们一定要到医院去进行正规的诊断和治疗。因为我刚才谈了，这个流感哈可以引起这个肺炎，可以引起这个全身的中毒的症状，这是一种危重的疾病，跟普通的感冒它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关于这个奥司他韦的这个抗病毒药哈，听众朋友不要自己来用，因为你是普通的感冒， 它是处方药。 对，你是普通的感冒，你自己比如说用一些药呢，可能会好转。但是这种流感呢，我们是不建议听众朋友自行用药的，一定要正规的诊断治疗，然后再用药。 对，所以这点呢，也颠覆了我们中国人的一个习惯。中国人呢，总是愿意自己给自己看病哈，有点什么小毛病啊，算了，我吃点什么这个感冒冲剂啊什么的，就觉得能好。其实这个流感可真不是那么简单。 对， 刚才您说我呢好像有点感冒的声音哈，确实，因为今天呢我感觉有点着凉，就穿的少了，就是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冷，像这种的很有可能就有点着凉，所以呢能够多穿点啊，多喝点水啊等等，可能就会好，因为我没有到任何的地方去，应该不是流感。 您的这个周老师很有可能就是跟过敏有关系，因为冬天啊这个冷空气的过敏以后呢，尤其是我们从事这种嗓音工作的人啊，过敏了以后呢，会对这个呼吸道，因为本身这一块是劳累的嘛，经常嗓子啊呼吸系统这块处于一个疲惫的一个状态，那么过敏的情况下呢声音会改变。如果要是您得的流感哈，它不是这样的症状，就会突然一下就会全身酸痛发热，然后整个就是打喷嚏流鼻涕，症状就来势比较凶猛。 哦，所以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 对，还是有 一 些区别的。 好了，那今天呢，我们说了说这个流感和一般感冒的事儿哈。那今年呢，确实是流感的一个高发季节，大家呢一定要多加注意。刚才呢，贺主任也提到了，尽量少到公共场合去哈。当然了，如果一旦呢染上了流感的话，一定要到医院去治疗啊， 正规的治疗， 对，它是有一些处方药要进行治疗的。一般的感冒药呢是治不了您这流感的 哈。对，哎，是这样。 所以这点一定要特别。别注意。 那么流感啊，其实它也是可以预防的。因为流感是被传染的，所以这个预防的关键呢是您不接触这个传染源。哎，那么我们老人和孩子呢尽量少去公共场所啊，少出门，就是在流感高发的这个季节。还有一旦我们出了门呢，回来以后先要洗手洗脸，然后把这个口鼻呢要清理一下，要漱漱嘴，然后洗完脸以后呢要把鼻涕擤一擤，这样的话把这呼吸道里面粘附的这些病毒把它清理掉，就可以减少感染的机会。即便是感染了呢，如果病毒侵入到体内的量小的情况下，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症状也会比较轻。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讲啊，就是平时增强您的这个抵抗力很重要。您比如说我们同样大家得的都是流感或者都是甲流，那么可能有的人呢会失去生命，有的人呢症状会比较轻微，他会扛过来。所以同样是流感，症状是不一样的啊，它还是有轻有重的。所以这个时候平时增强我们的抵抗力很重要。您看我们在节目里面一直谈到的抗纤维化啊，其实它的这个抗纤维化里面有很强的就是对我们人体抵抗力的增强，对我们人体抗病毒的这种能力的增强，抗炎能力的增强，是能起到很好的这样的作用的。那如果大家想详细了解抗纤维化的机理哈，也可以也打电话进行一个进一步的咨询。 其实您说那特别好，就是能够把自身的这种免疫力啊，这种抗病毒的能力提高，也是抵抗流感呐、和其他一些疾病很重要的一个先决条件。 对，因为老人呢，他基础病比较多，所以老人得流感呢，其实更可怕，所以呢，老人不感染，不呼吸道感染，不肺部感染，其实这个呢是很重要的。因为老人得了流感以后会引发我们的基础病加剧，这样的话呢也更容易产生生命危险。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想进一步了解啊抗纤维化的机理，也可以打电话啊进一步的咨询。那么对于孩子来讲哈，可能得了普通感冒或者是流感呢，对于孩子来讲他都会有一个高热的症状。那么孩子发热呢，就是肯定要药物降温哈，同时物理降温其实也是我们很好的一个手段。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三岁以上的孩子我们可以用中药泡脚。就是在孩子泡脚之前先给孩子要吃一点东西，就是他胃里面要是满的，不能胃肠是空虚的。这种情况下呢泡脚，因为泡脚的过程当中是会发汗的，发了汗以后孩子体温就会下来。那么连续泡几次呢，这个呢孩子体温呢就会辅助让孩子体温逐步的正常。 一般的情况是觉得他热的时候你再用热水泡脚会不会让他的体温就更高呢？ 他这个时候是不会升体温的，因为你他发热的时候温度起来了以后你再用热水泡脚以后，他很快会，因为他那个药物有药物的作用嘛，会让他那个毛细血管扩张，主要是会起到发汗的作用。那么这个时候汗出来了以后他自己体温就会自然下来了。这个对孩子没有副作用的。 好的、 好 的。那刚才您说呢这个泡脚呢是需要有中药在这个脚盆里边的。那小孩可以泡，大人和老人可以泡吗？ 这个只适用于孩子。 那好吧，那如果您想进一步的了解这个泡脚用的这个中药方啊，当然是孩子泡脚，您呢也可以打电话呢来具体的进行咨询。 嗯，对。 那如果大家呢想更多的了解啊这些健康方面的知识哈，我们在摘要和整理了众多养生书籍和相关文献内容的基础之上，又结合了节目的内容，我们集结成了一个养生的小册子，叫《冬季养生五行五色养生集》。里边的内容呢真的是非常丰富哈。如果大家想免费索取的话，赶快在早晨8:30之后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免费索取。由于呢我们的量有限，真是先到先得啊。我们的免费索取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人体的一切生理活动都离不开氧的存在，人体的老化过程就是一个慢性缺氧的过程。很多老年人感到头晕、全身乏力、食欲减退、免疫力下降，其实都是慢性缺氧的表现。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气管、支气管及肺部疾病的发生所给我们带来的痛苦，归根结底是破坏了我们人体的供氧系统。急性缺氧直接会威胁我们的生命，慢性缺氧会加速我们人体的老化，也是慢性病不容易恢复。中国医学认为，肺的主要生理功能是主气、司呼吸、主宣发速降、通调水道、潮百脉，而主志节，以辅佐心脏调节气血的运行。手太阴肺经与手阳明大肠经相互略俗于肺与大肠，肺与大肠互为表里，肺与大肠在生理及病理上相互影响。在生活中，如果我们旅游到一个空气清新的大自然当中，我们就会身体轻盈，精神抖擞，精神愉悦。我们患了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肺病住院治疗，通常医生会让我们吸氧。对于一些疾病的重症患者，治疗需要高压氧舱的介入，就会加快疾病的康复。不论是促进慢性病康复，还是延年益寿的养生，我们都要养好我们的供氧系统。在多年的健康管理实践中，我们发现用转移因子辅佐以百合、莲子、茯苓、芡实制作的中药口服液，同时积极的抗组织纤维化，有助于我们加快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康复，同时对于中老年延年益寿养生、提升免疫力也具有良好的保健提升作用。 说到这个感冒啊，是很有意思的，它有的时候是因人而异。比如说咱们两个人同样在一个可能有流感病毒的这么一个环境当中啊，但是呢可能我感冒了您就没感冒。这是不是跟这个自身的抵抗力和免疫力啊抵御病毒的能力有关呢？ 非常有关系。其实同样的病毒让我们受不受感染，其实这个呢我们的自身抵抗力是关键。但是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传染源它的致病能力特别的强，比如说像甲流，那么可能呢就是被感染的人呢无一幸免，大家都被传染上，就是说你抵抗力再强你可能也是会被感染上哈。但是感染上以后呢症状也会不一样，比如说抵抗力强的人他的症状就会比较轻微，那么抵抗力弱的人，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您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人，比如说您本身就有老慢支这种问题，那么这种情况下您可能很轻易的就能被感染上，就是在这个病毒致病能力不是很强的情况下您也能被感染，而且感染了以后呢症状会非常的严重。比如说像有慢支的听众朋友吧，本身他平时就有咳嗽咳痰这样的症状，而且在冬季这样的症状呢就会加重。那么为什么有慢支的人这样的症状会加重哈？其实这个呢跟纤维化是有关系的，就是说他咳嗽咳痰的这种症状是因为呢 他长期的这种慢支反复的发作哈，造成了他气管支气管黏膜有纤维化了。 嗯。 气管支气管黏膜有纤维化了以后，那么黏膜下面那个喝水那个杯子的杯哈，那个杯状细胞的数量就增加了，而且那个杯状细胞它的个儿啊也长得非常大，所以呢它是专门管分泌痰液的，它就会大量的分泌出痰液来，尤其是在病毒感染在合并细菌感染的这种情况下，那么中老年人痰液就会非常的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要抗纤维化，抗纤维化呢有提升我们免疫力的作用，有抗炎的作用，同时还有减轻气管支气管黏膜纤维化的作用。所以很多老年人无论是感冒还是长期的这个慢支的这个感染哈，他通过抗纤维化以后呢，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这个咳嗽咳痰减轻了。 嗯， 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呢，就是30年的烟龄，然后就是一个慢支的患者啊，反复的这个咳嗽咳痰，尤其是在冬天，就不要说有流感来袭啊，就是冬天没有流感的这种年份里，他也是咳嗽咳痰非常的严重。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给他用抗纤维化，很快咳嗽咳痰的症状就减轻了，到后来呢就没有咳嗽咳痰这样的症状了，然后呢在我们的劝导下呢他也把烟戒了，后来呢就身体非常好，不仅呼吸系统的这个慢支就基本上减轻改善没有了，然后他的这个颈动脉斑块啊这种动脉硬化的这种程度呢也逐步的减轻了，所以在后来的时候呢他就感觉说，哎呀，我原来就是这个慢支这种疾病啊困扰了我很多很多年，那么现在呢我就是一个抗纤维化就把这个慢支的问题咳嗽咳痰的问题就给解决了。 真的是非常好哈。那现在呢正好有一个好机会啊，大家呢一定不要错过哈。那以下是广告时间。那目前呢相关的一些健康产品呢正在举行免费体验活动啊。如果听众朋友想参加免费体验活动可以打电话来进行报名参加。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27。为了答谢新老顾客一年来的信任与支持，同时呢迎接2018年的到来，次富牌化维鲜胶囊、德育堂牌黄金茶色素胶囊等相关的健康产品将在元月份特别开展了优惠买赠礼包的活动。这个活动期间呢优惠的礼包呢非常有限，而且优惠幅度非常大，咱们是先到先得。欲了解礼包优惠的详情，请在早晨8:30之后尽快的拨打电话88864427 88864427进行咨询。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好了，那么刚才呢我们提到哈，就是如果你有老慢支的话，万一要是再得上流感，其实这可以说是雪上加霜哈，是非常严重的事儿。 对， 所以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所以这个慢支这种病呢，平时我们就要积极的抗纤维化。那么在这个流感高发的季节呢，我们一定要避开传染源。尤其是老人，因为老人我们不需要有固定的工作，那么我们呢就是不要到这种人口密集的地方去。这个呢非常重要，另外呢注意这个防寒保暖，提升抵抗力，这个也很重要。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用抗纤维化，而且在冬季呢加大剂量来用，作用是非常非常好的。 好，那如果大家呢想进一步的了解抗纤维化的情况，请在早晨8:30之后来拨打电话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慢性肺部呼吸系统疾病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呼吸道的通气功能受到影响发生的疾病，主要疾病有急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扩张、支气管哮喘、肺气肿、慢阻肺及肺心病。另一类疾病是呼吸的换气功能受到影响发生了疾病，主要疾病有肺部细菌感染、间质性肺部疾病、间质性肺纤维化及尘肺、息肺等慢性职业病。不论哪一类疾病，主要的临床症状为患者反复的咳嗽，咳大量的白色或黄色的泡沫痰，胸部憋闷、喘息，严重的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